民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是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很好，蓝天依旧，温度回升。看到了，今天早上最高气温上升到9度左右或以上，是南郊观象台近7年来12月中旬最高的气温了。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7到4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进入的绕圈，绕方可能自管。渐入渐漫然，订单没有破吧，先开启眼眉听未来进入无问你门来的赛格白漫步等开。 201812月18是个吉祥和好听的数字，赵导是不是？ 今天是个好日子。 是的，今天是个还不错的日子，天气温度还真的是不像之前-8了，现在都零上八了。 我的天哪，我今天一出门把我热的我都出汗了。 零上八的温度，温差差多少度？ 16度。 对呀，16度的温差，希望大家合理调整衣物啊。 对。 今天是11点33分的29秒钟，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收听周准和道道为您带来的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啊说了呢哈。 对，你说了吗？说了吗？ 周准和道道吗？ 啊，好吧。 今天我们的好朋友他呢有很多的身份， 对， 这个有专业的 coach， 专业的， 嗯，真的是专，他是 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夏天这个季度，他真的是炙手可热了。 嗯， 每次看到他说：“教练，快来，我溜不动了。” 教练，我腿抽筋了。 游泳教练， 嗯， 现在很多的孩子喜欢去游泳了。 是的， 报那些班嘛。 对啊，他是职业的运动员，退役的。 对，而且他又是一个旅游达人。 对啊， 方方面面的拍照啊、游记啊，感觉都非常的立体。 是的，曾经在这个爱尔兰也是待过很长的时间。 是的，他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浩浩。欢迎， 欢迎浩浩， 大家好。 浩浩这次带着他刚刚从啊这个地方啊， 哎呀，谁去谁说好， 谁说谁开心，对吧？这个地方就是泰国哈。而且不止一年，不止一次会去到这个地方，是吧？是因为工作和什么的原因呢？ 对，一般来说就是曼谷每年会去两次， 哦、 普吉会去一次、嗯，都是借着出差的功夫、 哦、 可以游览一下啊。 哦，出差有工作。 哎，一般你们这个出差是多长时间的一次？ 3天。3天到4天 哦， 3到4天， 还是不长 嘞， 不长， 不长。 那也只能说是就是借着这 简简 单 单，其实就是一个周末游，我觉得就是还是可以的。 哦、但是他去过好多次嘛，应该去好多回了。 对对对 对 对， 就每一次去一个不同的地方嘛。 对对，一次一次累计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游记、嗯、哈。 对 啊，刚刚回来什么10月份。 对，10月份刚刚回来，11月初应该是、 哦、最新鲜的。你看我们节目每天都带着、嗯。海水的味道，刚刚回来的味道，刚刚过去一个月 啊！你看下海捕鱼刚上来的龙虾， 对呀、啊，嗯，那种新鲜的感觉还在他的心目当中和脑海当中回味着哈。 嗯， 10分钟资讯之后，浩儿哈， 嗯， 休息一下， 对， 有没有听听泰国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风 情、啊？好的，好的， 啊，大家对泰国都是非常期待， 我也好想去。 当当是去过的是吧、 哦、 去过一次，我连去都没去，但是我跟着大家去过好多次了， 是吧，就一定得去， 心生向往啊、 嗯、 时间来到了11点30分，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休息10分钟。 好的， 邀请资讯方面上场 啊， 好， 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我们老说呢，一个景区啊有全覆盖， 嗯， 网络全覆盖、 嗯、 服务全覆盖、 嗯、 安全全覆盖也很重要、嗯、 是的， 对不对？ 红十字救护站将在我国5A级景区实现全覆盖。 哎呀、 哦、 这一次豆豆、 哎、 每次看到这个标志我就心生向往、 嗯、哎呀，你是特别想进红十字会？ 我在很年幼的时候、 啊、 我就想进入这个组织，贡献我的微薄之力啊！ 是， 嗯， 你就现场给人现场针灸， 像那个人工呼吸啊什么的啊，正确的位置 啊，对， 时辰啊什么， 对，然后怎么摁这个穴位啊，怎么现场刮痧，不是这个刮痧就 到，怎么现场刮痧？没拿那个牦牛骨 啊？对对对对对， 对吧？ 这种还是不能实现这个急救的啊，急救。不能是这种， 但是每次我们真的看到那个金灿灿的、红灿灿的标志在我们眼前出来的时候，就踏实感、 啊、 安全感找到宝组织了、 嗯、 对不对？ 是的， 了解一下啊， 了解一下。截至目前呢、嗯、中国红基会在全国景区立项援建了183个红十字救护站、 哦、嗯， 到2020年红十字救护站将在我国5A级景区实现全覆盖。 据介绍呢、嗯、截至今年11月底，中国红基会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共援建景区红十字救护站182所了，培养了景区应急救护人员，非常棒，22450位，累计服务人群超过了8000万人次，成为中国红基会覆盖省份最多、受益群众最广泛的公益项目之一。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保证我们景区人的安全，以及其实老百姓进去一个景区玩，最重要的是安全哈。看到这个，嗯，随处可见的这个标志，心里边特别踏实哈。 是的，是的，是的， 有病就不怕，都不怕那种感觉是吧？心理治疗嘛哈。我们呢老说呀，出去玩呢，坐车，你这个霸座这个事情呢，就显得你特别的没意思。对吧， 又不是没座，是不是？ 你是按身份证买的、哦、你为什么要按照你买那个号坐呢？那屡见不鲜，又出现一位霸座。 对，我现在也是不是很理解这个霸座人的行 为、 啊、 他们 为 的是为了 心理。 对啊，江苏的事情、啊、 来自江苏啊， 对， 又一霸座女出现了，大闹高铁车厢，哎，被刑拘了。你以为没人管你是吗？ 事发当天， 嗯， 该女子李某准备乘坐G170次高铁列车从无锡返回北京， 嗯， 上车之后将5号车厢错看成了4号车厢 啊、 哦、啊，严严的去治一下，我觉得哈、 啊是啊， 找到座位号之后直接就坐下来了， 嗯、 车厢弄混了啊、 嗯嗯、 啊，有时候也是哈，那个5和4，他有时候会走错了，哎， 对对对，五号他那个门是挨着的嘛， 对对对， 可能你进错车厢了，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理解哈、哦、前面段的描述， 对对对， 现场该座位的主人王先生和该女子反复沟通， 嗯， 让其让座的时候，这个李女士呢蛮横不肯让座，来， 这是你的座位呀、啊，谁规定是你的座位呀、啊？座位上写你名字了吗？ 哎呦，这一串的一连串的发文让那个男士也是挺懵的。 对， 怎么回答？ 我有票啊， 这是我的票，这是应该是我的座位、啊。 对呀、 啊， 你看看这是几号车厢，几个哪个座，是不是？ 列车员就过来了， 嗯、 那个1.8米列车员， 啊、 嗯，全场要求对吧？ 起来 啊、对号入座的时候，女子开始反驳， 嗯， 坚持霸占座位，不肯让座。 我就不，这就是我的座，你写名了吗？ 还阻止？ 凭什么让我让？ 对，还阻止旁边的这个旅客正常上下车。 嗯、 之后，这个女子与后排乘客发生争执，并进一步演化为肢体的冲突。你看看， 哎呀，哎呀，双拳男第4掌。 经核实。 经核实是这样的啊，李某20就这个女2018年12月3日乘坐的 G170 次列车强占他人座位，且不听列车工作人员劝阻，扰乱列车秩序，铁路公安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对该女子涉嫌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这个林女士目前呢已经按照这个规矩纳入了铁路部门征信系统，根据相关的规定将在一定期限内限制这位李女士购票火车乘坐了。你看你这， 哎，真的是没有必要啊。 她是因为碍于面子说我做错了让我起来觉得不好意思吗？她怎么心里去反成这个情况了？我觉得特别， 对，我觉得这个没必要有这么大的 5号嘛， 对 不对？ 这么大的反应， 这真的是 因为明明就是你做错了。 对，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哈。第三条，就在2019年的时候，中国将新开6条国际航线，大家又可以去世界走走看看。6条国际 是的， 新的啊，怎么办呢？ 为持续扩展国际航空市场，近日呢，中国民航局在官网公示6条国际新航线。 对， 据悉该部门于2018年12月3日至7日收到的部分许可申请已经过了初审。对，然后呢，现拟按程序颁发许可。那此次开始就是公开的这个新航线当中，海航申请了2019年1月开通贵阳至巴黎客货混合航线获批。 客货混合的。 华夏航空分别申请了2019年1月开通呼和浩特到乌兰巴托、天津到乌兰巴托、重庆到万象客货混合的航线、还有2019年2月开通重庆到马尼拉的客货混合航线，2019年4月开通贵阳到新加坡客货混行航线。 是的、你看这个据数据显示说呢，预计2021到2035年我国人均航空出行次数将超过一次，每个人都超过一回了。民航旅客周转量在综合交通当中的比重超过1/3，运输机场数量达到450座，地面100公里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单元。2035年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哈， 2035年是 15年、16年之后， 16年之后。 下一条资讯是关注日本方面的信息，好吧？ 对，哎呀，我都多大，快50了。 那时候真的是可以这个，就是平平淡淡的去看淡一切风云突变的情 形。我是不是也可以抖丝巾了？ 可以的， 是的， 对啊。 我想想，2035年，16年之后， 彩虹的时候， 48岁， 48、9岁了，48岁了，那个时候。第4条是关于日本的一条信息，说那个白滨野生动物园呢，为熊猫幼崽取名彩滨。 彩滨。 彩滨的名字哈， 是的， 彩滨哈，这是17号宣布的。 日本和歌山县白滨野生动物园17日宣布，为8月14日在该园出生的雌性大熊猫幼崽取名彩滨，希望它的存在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增光添彩。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你看，不光是一个国宝，就是道道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猫咪，让你的生活又增加了很多的色彩。 对呀、 对不对？比如说你睡不着的时候，刚醒的时候。他就在你身 上，对啊，刚醒的时候哇，他就对啊，就开始在你身上， 是的， 不断的进行马杀鸡。 其实我们看到啊，白滨野生动物园呢，大熊猫梁冰于8月14日产下雌性大熊猫幼崽之后，便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给它征集名字。园方首先从120,000呢。就这个名儿，120,000封投稿当中选择了彩冰、武冰、惠冰、梦冰4个名字作为候选。哎，如果你是这个组织的决策人，这4个名字你更青睐哪个？ 我更青睐是梦冰。 梦冰哦，为自从11月22日至12月8日对4个候选名字定了啊，进行网上动员现场投票，最终。彩冰以3.5858万票胜出。彩冰、 好的，彩冰啊， 彩冰，彩冰。 当天饲养员抱着4个多月大的这个小熊猫出现在命名仪式上，当动物园方面宣布彩冰为它的名字时，哇，现场宾客欢声一片。彩字呢，就寓意着为平凡的生活增加你的色彩。对，冰则是取自这个动物园所在的白冰厅。这个彩冰出生的时候体重仅是75克，一度因为呼吸微弱无法吮吸这个母乳而被放进保育箱内人工喂养， 但是后程赶得很快。 对，后程赶得很快，现在呢已经是这个达到6175克了。 你看看，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大家都会觉得，生命都是有很多的迭代的哈。希望呢彩冰啊， 健康成长， 哎，健康的成长， 天天快乐啊， 天天快乐， 带给人们也是很多的欢笑。 明天会更好哦， 对，明天会更好。 关注埃及一条，最后一条，埃及怎么了？道道，埃及 发现了距今4400年的王室祭司墓葬。 哦，这个相关负责人埃及文物部长 Anani 啊，在发掘这个现场对记者说，墓室门楣的文字显示说，葬墓主人是埃及古王国第五王朝时期法老内菲利克勒特的祭司 啊，祭司， 我的天哪， 不是他，是他的祭司，对 对，你说的很对， 嗯， 墓室内有墓葬主人及其家人大型彩色雕像，以及描绘当时祭祀、狩猎等场景的彩色壁画，而且保存状况你看呢是相当完好。 哇，这个就特别的有价值啊！ 对呀、 啊，据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又是他，穆斯塔法·瓦奇里在发掘现场， 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人名。 当然了，他是最高文物委员会嘛，哪儿发现了一个墓葬，他都得去，他都得到现场。 瓦奇里。 嗯，对， 他怎么说的？ 他说那个，在墓室的墙壁偏上的部分，一共发现了18个含有24座大型彩色雕塑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洞窟啊。 是。 偏下部分呢，发现了26个含有31座小型彩色雕塑的洞窟。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获得哈。瓦奇里说呢，对于墓葬内发现的5条墓道，考古人员还会继续进行挖掘，也就意味着之后还有很多关于这条新闻的 plus， 嗯哼， 对吧？ 对，还有后续报道呢。 文明古哥就是这样啊，就是挖出一条隧道之后呢，打通一片江海， 就是动不动恨不得这个摔个跟头，哎呀，然后一挖，哎，就是个文物。 是的，希望我们这个喜欢历史的朋友再去埃及，不但逛金字塔，看看这些洞穴， 你跟着挖是吗？如果要真有这种考，如果真的有考古游的话，我们真的可以 带着 中国的锹，还是 Made in China 什么一锹两锹 ，All of the world， 是的 ，Made in China。好了，时间来到11:46，20秒，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浩浩浩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就是每个地域都有它那个非常有特色的音乐场景哈。那天我看了一个印度的电影啊，叫做《合伙人》，是一个卖女性卫生巾的一个创业故事。我觉得那个时候印度他们就是好像很教条，全印度只有12%的女性会用到这个卫生巾，就这个人颠覆了人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想象，特别有感觉。这个歌就感觉像泰国的一个白手起家的一个男子在唱一个创业的故事一样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游泳教练、旅行达人吴浩，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哎，他有两种打招呼的嘛，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啊，就不一样的方式。 为什么还是萨瓦迪卡普？ 男性女性不一样，是不是？ 反正我最常用就是萨瓦迪卡，卡彭卡， 卡彭卡， 下一个， 谢谢。 其实我们说到泰国呀，特别多的朋友去过了，我们的听友当中呢，也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基地的这个朋友反馈一些信息，我们到了找了几条，给大家说说大家的感受。第一个叫做威尼斯麋鹿 Z。威尼斯麋鹿 Z 他说，暴走了曼谷各大商圈的2天，买买买提升来的幸福感是难以言喻的。来的时候一个行李箱，回去的时候2个行李箱。新罗广场的曼谷包店员中文流利，100分，直接用中文交流。 哇，100分呢！ 结账的时候告诉我，一开始以为我是不是中国的朋友啊？ 是的， 你这就属于你情商不够了。 亚洲朋友吧，哎，就完了。 是，人都跟你说中文了，你说你还 这 还整不明白吗？ 下一位呢？ 斯嘉丽·约翰逊没有， 黑寡妇来了， 不是，是斯嘉， 斯嘉莱特， 对，斯嘉莱特，没有约翰逊。曼谷的最后一晚，以前期盼一个人出来旅游，但是同伴走的那一刻，我就开始不舍。一个人确实能做很多事情，但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需要陪伴的。 最近到的这个感觉非常的深厚，因为在九年之前，他一直一个人。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一直一个人 感觉怎么样？现在 我确实还是挺怀念一个人的。 对，有自己的新鲜体验啊。 对对 对， 嗯。 你看这个叫什么 ？Piece of 腰啊，他是这么说的：一月的日本，五月的马来西亚，十月的泰国，这是他这一年的 schedule， 我觉得非常好了啊，都种草了。京都的文化气息，槟城的小资情调，曼谷的热情似火，让我越来越喜欢旅行了。一整年有个打算，一九年。 计划去韩国，与想要计划的土耳其与捷克、波兰，希望有生之年把买的《孤独星球》都走完啊！对，每年给自己两个地方的目标，慢慢的去完成。我们还要相处很久哦。 是的，这就是我们在路上的小伙伴们啊。 是的，我与世界温柔相处。 是的，说走就走吧，好朋友们。今天我们 那是不可能的， 哎，走不了，也不能接触水。 哎，行了，你就那个安心在家养纸吧。 今天我们邀请到吴昊，刚刚从十月份来的泰国的信息哈。 是的。 你怎么梳理呢，浩儿？就是跟大家说说你这趟行程的感觉。 这一趟就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就不像平时就出差这么紧，所以说 太好了， 就逮住两天的时间，刚刚好可以去吃吃喝喝、买买花花，然后转一转什么的。 是， 对，基本上，就这一趟的话，其实很简单，去暹罗广场，然后 曼谷 、然后呢，就非常好的日子赶到是周末，可以去恰图恰周末市场。 哇， 这个是我觉得这一次最值的一个地方。 是的， 只有周末才出现， 对，它只有周末，它号称应该是全亚洲最大的周末市场， 白天晚上都有。 我们去的时候是白天。它的、 一直开到夜里。 对，它的那个非常之好，它分了两个大区，就是我们是乘坐它的地铁去的，然后特别好找，下了地铁之后一出来，左右两个区，我个人推荐是右边那个区，都属于它的那种本地人的小店。然后就说这些转一圈，我在那边买的衣服啊、包包什么的都特别的好看。左手边那个大一点的很大的区域，那个地方真的很大，但是感觉起来更像是游客区。就是卖的会有那些什么精油香皂啊，什么小挂件啊。 我逛的就是左边那个区。对， 你看你讲， 是我还买的灯， 那挺大的呀， 很大，非常大。 而且那个左边的区域不便宜哦，它那个非常大，里边有卖书的书店， 对， 有卖吃的的，然后各种其实也很好逛。 对， 就是你反正走着走着， 你要走一走，其实就是发现东西很全，但是重样的会很多。 对，像那种小钟表，其实做的特别简易，那表针都恨不得一弯就折。 对， 但是它画的很可爱。 对， 他 的那个手工艺很好。然后我们这次他的右边那边就普遍来说就是可能当地的一个设计小的设计区，然后有比较好的 当地汽油吧， 也有一个 也不是，也没有， 差不多，反正我觉得 没有，他没有工厂， 有艺术家嘛，什么周深啥不是 那边。那边我觉得还没什么太多， 它就是一些比左边更加 local 的当地的分享哈。 对对， 问问左右这两个区域哈，比如说咱们去看到一个商品，觉得特别好， 会比价， 会没有砍价啊，或者比较 可以啊， 可以， 必须可以砍价呀。 以你的这样一个砍过的之后的经历，比如说获得一个商品的价值比它实际标价大概有砍了个什么样比较合适？ 我属于砍价比较怂的那种，就 是 人家 是比较善良那种吧。 对，然后人家 你说90卖不卖？ 没有，我甚至是95，你卖吗？ 真的？ 然后人家就哎呀，算了吧，你拿走吧。 我的天哪，这个上架也太…… 100，你整一下子。 20， 说完抽着店主头发掉了啊！ 把店主把我打出来。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大概的话，应该是能砍到20%左右。 你看，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么 125买走。 不砍到 八折， 对， 那还行吧。 他的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 标的也就比较高， 对，比较好看的，就比较新鲜的东西。 OK OK， 你是可以砍的。 暹罗广场卡通什么那个？ 不是，这个是在那个城镇之外 啊，城镇之外 叫恰图恰， 恰图恰， 恰图恰， 恰图恰， 恰图恰周末市场。 是的，我觉得 道道和我都特别喜欢那种接地气的，比如菜市场啊、周末市场啊、小物件什么的。 对， 他去左边，你去右边。 对， 如果我跟大家一块去，咱们一块去的，左右都逛的话，一天是不是都得耗在这个地方？ 一天差不多， 一天吧， 我觉得 最起码得一天。 你可以在中间吃一吃，喝一喝。 是的， 我觉得 那吃的肯定很配套的。 吃的就是全都是当地的食品啊，这些的。 我跟你说，那个小摊上芒果糯米饭、 你说左 对 左 区，反正我逛到左区，什么都有，各种咖喱，就是咱们。 对，你得多吃芒果，有助于伤口愈合。 对对对对对，什么芒果糯米饭、青木瓜沙拉，所有烤的 都 有。 他每次 都 提这几个呀？ 对，这就这几个， 他就这几个真 好 吃。 对呀、 经典的。我到泰国一定会吃的一个是帕泰。 帕泰。 帕泰是什么？ 对，就是那个泰式炒米粉。 啊， 帕泰。 哦，帕泰。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是猪脚饭。 嗯， 这个能吃的， 那个 是 一定要吃。 猪脚饭你得吃， 对对对，那个好吃的。 嗯， 然后呢，然后、 猪脚饭是在曼谷有吗？ 有，当然有了。 是吗？ 对，这个它街边上其实就有。 是那个米饭浇上猪蹄子吗？ 猪蹄子，那个猪蹄子去骨的，剁碎了，有 汤。哦，哎呦，真好。 菜 没有骨头的好，你不用咬， 太爽了。 这个当时是我在泰国，我在考山路吃了一家，特别的好吃。 考山路、 而且只要我记得好像是60铢泰铢，等相当于人民币12块钱一大份儿。 嗯嗯嗯， 哎呀，我流口水， 好想吃啊！ 对，是最近的物价是吗？ 这个应该是2年前的了， 哦、 因为我是 现在就15吧。 对对对，现在它物价其实没有涨太多， 对 对对， 它的物价没有涨太多， 嗯、 是的。 然后。再有就是那个他的小烧麦，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吃过。 嗯，好像没有。 5种味道， 你俩吃的真的不一样。你俩去两个地方， 我吃的是什么？ 对对，他吃的那种 冬阴功汤。 哦，当地 因为我们当时同行的小伙伴，他特别喜欢吃芒果糯米饭， 对对对对， 和这个， 但是 就每顿饭都点 芒果糯米饭，确实很好吃， 很好吃。 他那椰浆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然后点的是那个烤鱼，什么咖喱虾、咖喱蟹。各种就是什么龙虾，只要是这种什么咖喱鸡，全只要是咖喱的我全吃。 我个人建议有一家餐馆必须要去吃， 说 叫建兴， 建 兴酒家，这是我们所有人去。 哎呀，见不了兴。 哎呀，他那个餐馆他有很多家分店，他有一家店是他最老的一家店， 当地人开的还是就是比如说。 他好像说是老华侨开的，但是他的那个店员全都是就是。当地人嘛就很好，在他最老的家，在好像是叫画框还是叫什么地方， 画框， 对，在那边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的那一天刚好赶上了停电， 哦， 服务员特别热情，给我们递冰毛巾，每个桌上插上了小蜡烛，好像那个 烛光晚餐， 烛光晚餐。然后还有人在后面帮我们扇扇子。 他那个店是不是那种风格，就是一个桌子上铺一层地板革，然后再整一个塑料 对对对对对，就是 那种。 但他们家是所有人去那，他家的咖喱蟹简直了，就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是在右边的区域，什么右边的区域？ 不，这个又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地方， 就是专门去找建兴， 对，建兴酒家。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琢磨着建兴，大家赶紧搜出那个搜索引擎，找到建兴，看看是什么风格的地方哈。下半段我们的浩浩还有很多关于曼谷他精彩的分享哈。 好， 建兴啊， 得去， 太鲜了。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京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本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的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整体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在2级左右。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ที่ดูเหมือนเก่งมันเป็นแค่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แกล้งให้ดูแข็งแรง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อ่อนแอให้ใครดูสิ่งที่ใครต้องใครก็รู้ไม่ใช่ตัวจริงเลยสักนิดเป็นภาพลวงตาที่ไม่มีใครเข้าใจใครจะรู้ว่าฉันก็เจ็บ 因为咱们的职业是主持人，会对音色呀、唱法比较敏感哈。刚发表一下你听完这首歌的一些比较直接的感觉， 就是很流行的一首歌，但是配上泰语就会让人觉得，哎，很不一样的感觉， 弹的， 对 ，Q 弹，对吧？今天我们要去一个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多好美味食品的国家泰国。 对， 说到去泰国的朋友呢，男生女生啊，年纪都不一样啊。今天我们来到了年轻世界当中，吴昊，游泳教练，然后旅行达人。刚刚在我们广告间隙忽然抛狗一个词儿，哗说 什么呀？ 父母啊，怎么会有父母关键词出现在你的这个交谈当中呢？你会想到一些什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爸妈就相对来说他们都比较忙，加上我自己比较忙，大家就一直想要带他们出去旅行。 哎，你有一个这样的想象啊？ 对，然后呢，就是觉得可能是长途一点的地方他们不习惯，然后受不了。其实有想让他们跟我一起回爱尔兰旅行，但就觉得太远了。 爱尔兰得多远？飞多长时间？ 13个小时。 哇，太远了。 这个太远了，老人。 人家受不了。 嗯， 然后呢，如果去日本的话呢，就是一些日本的，你知道，相对规矩比较严格，就是对于老人家来说没有那么自由，其实有一些压抑。 嗯， 然后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带我爸妈去泰国， 我觉得首选。 对， 这个是首选。第一，他的吃住行都很方便。 对对。 第二一个呢，就是他的那些文化呀，就都很相对来说比较热情，爸妈是比较容易融入在里边的。 嗯嗯， 这个样子。 嗯，所以其实他去每个地方都会考虑，哎，下次爸妈是不是适合在这里？ 对对对， 好闺女啊、哦， 嗯，真的 是。嗯，咱先去踩点嘛，刚刚 先踩点，我先花钱负责踩点。 对对对，刚才说的一个那个老的应该是那边的连锁店。是不是叫什么星来着、嗯、 剑星 对，大家可以去泰国找找哈。 对对对， 当然其实这趟行程当中，我们的吴浩以他的眼睛和眼界去了好多可好玩的地方。 嗯， 排名不分先后啊，刚刚以市场打开了我们的话匣子。 是的， 之后怎么把话匣子变来变去的各种调色起来呢？啊、 嗯、 你自己组成呗、啊、 其实就是我还是说跟着准哥刚刚说那个是带爸妈游。 是。 嗯， 我其实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是住在考山路那边，号称是游客，就是背包客去 天堂。对， 那 个非常热闹。然后晚上我记得我朋友当时我们是潜水回来，然后他是当 几点的？十点？ 没有，已经夜里一两点钟了。 一两点了？ 潜水 不是潜完水回来之后、 啊、 我们当时就回到那个曼谷，我们从涛岛 啊涛岛、 啊、然后回到曼谷，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说 OK 那就在考山的那边酒店住下、 哦、 就还担心会没什么人啊，比较担心，结果没想到、 哦、 那边人非常的热闹。 一点多还 哇，一点多还嗨呢， 很多人，然后就是酒吧呀还有这些都是在开着 的，在营业当中。嗯，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其实是为了这个方便住在那边 啊、 哦、然后没想到第二天就是发现那个地方离大皇宫、嗯 哦， 是非常的近，景点非常的近。 我们上次我就没有去成大皇宫，没开。 对， 考山路离大皇宫多？ 我印象里就是他 走着， 突突或走着，其实都能到。 嗯， 然后在考山大皇宫那边的话呢，我觉得老人家会比较喜欢。 嗯， 他的建筑风格呀，就是金碧辉煌，老人家就是挥舞着纱巾啊，就是穿上起来 挥舞着纱巾。 老人家老说我们这丝巾什么的，我们 对对对， 现在都是纯棉的。 我妈出门得配个四五条丝巾的，这我都不说话。对， 是是是，我跟你说都是四五条。 阿姨都是这样的。 对，阿姨真的 在甲板上都是。来，你给我照个相，这个姿势，然后等会儿我换一条。 真的 对对对、嗯、他们其实有他们的爱好 乐趣、嗯、 然后呢那边有那个玉佛寺， 嗯， 那个其实我觉得也真的还是不错的。 玉佛寺是在哪儿？ 在它其实是在大皇宫里边。 哦， 对，它是一趟。 嗯， 然后呢我其实最喜欢的那个附近是你从大皇宫出来， 嗯， 腿 着 到码头、 啊、 对，腿着到码头 啊， 坐船到对面的郑王庙。 哦， 那个我去 了，那个是非常漂亮的、 哦、 我觉得， 嗯，那个真的是金碧辉煌。 对、 嗯、 他的那个郑王庙那个出来之后你拍照出来的感觉是他第一最主要是没有什么人。 嗯，那个庙是不是就是也是很高，然后可以一级一级这样爬上去。 对对，一级往上爬、 那个、 然后它其实是那种很小清新的白色。 哦， 对、 那个、 跟大王就是人要少一些呢， 少很多 了。 嗯， 对，然后你在那边其实走一走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当时是就是那一天我是在那附近转的，转完之后你还可以从那边打一辆车到暹罗、 嗯、嘟嘟还是出租车， 突突，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出租、 哦、出租车。 因为突突的话呢就是一个是曼谷比较热、 哦、 再有一个其实它要价也是很夸张的、 哦、 而且它开起来的那个 感觉、热风吹着是吧， 它主要是你会觉得不安全。 哦，对对对， 尤其是带你带老人家的话，他、 嗯、 会有一个就是他的司机，就像我们这儿开三蹦子那帮 打车吧，打车吧还是 对、 嗯，打车也不贵，在曼谷哈。 其实不算贵，二十铢起步。 哎、 嗯，二十铢起步， 除以几啊？ 除以五，四点多吧。 对 对对对。 然后你的这样的话，其实要从机场，我记得我是从机场打车到了考山路， 嗯、 当时是360铢。 啊，除以五。 对、 嗯、 除以五这个价钱其实是就还 OK 的， 70来块钱。 对、 啊、 其实你可以说到了之后甭管年轻的上岁数的，先在考山那边附近找一个酒吧，爸妈晚上睡了、 嗯、 你再出来浪、 哦、 这个 是可以的、 哎、不错、 嗯嗯、 我觉得住在考山路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哎、 对， 是不是住宿的那个选择也很多， 他住宿的酒店其实蛮多的、 哦、行 对他的那个，而且我记得我当时住的那个酒店还不贵，一晚好像不到300块钱， 真便宜， 真便宜， 对，特别便宜，然后还特别方便，然后他那个 因为考山路它是一条酒吧街，嘉义也是、嗯、你到很晚的地方还有时间吃东西的。 你发现没有，道道 真好， 浩浩、嗯、我虽然没有去过泰国、嗯、我就能想象到那个那边的节奏，嗯，和到了晚上那种闲适的感觉、嗯、 对对对对对， 一点多无忧无虑的，想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随意，还安全， 都有， 对对， 好多外国人在那儿，哇， 对对对， 就拎着一瓶酒特别开心， 对， 真的是就仿若来到了天堂、 啊、 你就穿一个跨栏背心，然后底下穿一个他们那个大象那种肥腿裤子、嗯、特别舒服， 很贴地气，是吧， 是的是的，就一定你要是换上当地服装、哎、 对 对 对, 对， 问一下十月份的泰曼谷的温度也是很舒服的吧， 很舒服、哦、然后我们十月份的曼谷的温度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短袖短裤，其实是完全 OK 了、嗯、 凌晨一点钟也可以的哈， 也可以的，没有问题的，都是就是他的那个、嗯、 哎呀好想在这个环境里待一待啊，其实 我是喜欢就是冬天一点的泰国、嗯、没有雨，因为 干季 很干一点、嗯、然后他又没有夏天那么热，嗯， 现在是正好， 现在其实刚刚好，我觉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十二月份那个温度是我觉得特别舒服， 26-27度差不多、嗯、是吗， 差不多27度，27度多一些， 短裤就短裤短袖、嗯、 短裤是那么热 OK 了，对， 下海那行不行啊， 下海行啊，咋不行啊， 可以的哈， 对、 嗯、哎，你刚才说曼谷，曼谷你不是有码头吗，当然比如说你也是浮潜超级达人哈、嗯、潜的话你要推荐去向导潜，那就有点距离的，对不 对， 对 对对，那很远的， 很远了， 对 对，那比如说离曼谷最近可以潜的地方，你有觉得有吗， 这个我还真没有研究过， 了解了解了， 对 对，那就咱们就今天先不说浮潜， 我们在岸上过着， 岸上过着，岸上过着，刚刚推荐两个可以去，一个河边一个河对岸左右的那个一感觉哈， 对对对， 第二个地方人少，而且更具有曼谷气息，泰国风味啊，嗯， 但是有一点记住，一定要穿、嗯、尽量穿长裤、哦、因为泰国的这些庙也好，皇宫 有蚊子， 它会一个是有蚊子，再有一个是它会要求你不要露过多的肌肤、 哦、 这个是很多的、哦、它一个宗教的一个东西， 我知道，就是遵从当地的、嗯、 对对对，那个、 上身呢也穿长袖吗， 上身其实我是穿就是它会让你短袖， 应该 不 会让你露肩、嗯、 对， 好嘞好嘞， 你就最好是、嗯、就是在国内带块布去也行，或者是在 围上 你也带块纱巾， 对 对， 这时候妈妈们的纱巾起了重大的作用，来来来， 对， 准儿拿条纱巾给你裹上、 啊、 对、嗯、一裹上啊，行了去吧， 挺好挺好、嗯、当地的这个民俗习俗、嗯、 对， 大家得遵从啊，别、嗯、也别太大声说话，到了一些寺庙的地方你就看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 哎，好多电影当中出现泰国那个大寺庙的时候，你又觉得那个当地特色，还有那个市井的街道一拍，长镜头一拉、嗯、那个 对对，非常舒服，它那个地方、 嗯、水上市场你去感受了吗， 对，水上市场、 水上市场真的去了，然后第一个感觉就是 怎么了呢， 挤啊， 真的 全是船，交船的， 就是晚上的时候，我 晚上还有 晚上的时候有的，他那个水上市场是这样的，白天的话呢，就是他那条河两岸是卖吃的的，卖玩具的，就卖各种东西的，其实就是一个游客区，嗯，我当时定的是晚上在那边乘船出去去看沿岸的萤火虫， 哎呦，这个 还有萤火虫， 对对对，这个是咱就是我觉得城市的孩子真的是像我这么大，我从小到大我没见过。 你看看，嗯， 就是那个时候就他会过岸，就说就是在树上你就看那种闪闪亮亮的萤火虫， 对对对， 嗯，特别的好， 是能看得到，没问题， 能看得到，能看得到。那个当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像这种的话，你去淘宝都会有一日游， 对，你去买就可以了， 你去买， 很方便， 很方便， 天哪，这么方便， 对。然后你跟他定好日子，这个日子，然后他会有 专车来接你， 就是、 或者专船来接你，都是一样。对， 中巴，嗯，到你的酒店接你走，然后再给你最后还送回来。 嗯、你说旅行现在方便到如此地步，大家也是觉得 真的是， 对对对，就随便。还有我上次去菲律宾，嗯，也去看萤火虫，嗯，然后就是方便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今天是12月18号，我到了，嗯，我想12月19号下午去看，都可以买得来。 对的。 OK， 好棒啊， 很方便， 对， 所以说 现买都行， 这现买都行，当然不要开始忘记，反正这个季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会跟你说、就说 OK， 我这一辆车上可能有8个人， 对，他说的很清楚， 然后你如果说人员够的话你可以搭这辆车，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也有别的人会介绍，其实他们这个行业是很规范，而且是很有组织性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可以， 很棒啊， 对啊，就是我们觉得有时候手机啊，那些智能软件里头那个比如说旅行主题、咱就说飞猪， 对， 这个已经无敌了，我觉得他办 的 这个项目上是非常厉害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哎呀，好棒啊！我们这个又蠢蠢欲动了啊！ 对呀、啊，其实 这么方便，大家就是真的可以说走就走，泰国嘛， 是的， 泰国其实很方便。 嗯， 刚刚说、要去这个水上市场，晚上去萤火虫看萤火虫，发生了什么？就是你不刚才不是有一个节目，咱们停下来了，你不是本来想去那儿，一切顺利，对不对？一切顺利。晚上那个水上市场跟白天是不一样的。 它其实是差不了太多，但是就因为那一块游客太多了。 游客太。 你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我跟他挤着这好无聊，就是我是不太喜欢那种特别拥挤的感觉。但是我就是为了在那等，然后就其实还随便逛一逛。他吃的还是蛮多的，但是呢，不会像说是他本地人去那些夜市便宜。 对，夜市你刚才说了一个，那个也包括夜市，对不对？ 对，那个也有夜市，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在叫摩天轮夜市，这个夜市我一直没有去过。 摩天轮夜市， 对， 倒是去了吗？ 没有。我都没看见摩天轮， 那个它有一个摩天轮夜市，是我另外的朋友他们前两天去的时候一块发展 刚开发的。 我对， 那可能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呢。 我在想 有摩天轮吗？ 有摩天轮的 啊， 曼谷有摩天轮的。 对， 我怎么在哪儿、 然后我、 啊啊、 我当时也是觉得很惊讶，我说这个我没有找到，所以说下次其实也要再去找一找这个，应该蛮有意思的。 是的。 他就你就看到照片了，跟什么样的风格？反正也是那样呗。 其实就是小的夜市，但是就是说可能商业化一点，然后干净一点，不像可能是，本地的夜市，就是小摊贩呀，什么桌椅板凳随便摆摆呀，然后你可能还会担心有老鼠穿过呀，这个。 哎呦，说的老鼠，刚进直播间之前他还说老鼠的事儿呢。 是的，说下雨那个老鼠都上来了。 好玩，怎么那是在哪儿啊？那一幕。 就是是这样的，泰国它其实有很多老鼠，但是呢， 都生活在下水道里。 本地人当时跟我说是，只要它不下雨。不要太担心，因为我非常怕老鼠。很不巧，我9月份时候去的那一次，连着下了3天的雨。 哎呦， 老鼠啊，可能家里被淹了， 因为它 就是搬着孩子啊，什么都翻上来了。我从 上来，小的们， 我从天桥往下走，老鼠从天桥往上跑，我就往回跑。 好多吗？ 当时一个井盖上坐了一家，我觉得应该是4-5只。大的， 哎呦，井盖上， 然后几只小的， 他们也挺难过的。 4-5只大的， 不要再下来了。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再加上鼠爸爸妈妈，然后再加上精灵鼠小弟， 就可能是2-4，是这样一个排列。 对，2-4吧，差不多。 对对对。 那他们都出来等着雨停，还是四散逃窜呢？ 他们就是其实是躲在一个边上，然后可能是有人过，他会窜。 害怕， 我就很怕。 他要是在那静静的待着还行， 就是 一蹲， 那就是那个土拨鼠的，就是他了。 对， 就是我会很怕。然后，当时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离酒店还有不到200米，我真的走不动了，我害怕了。然后叫了辆出租车，他起步价是 软了，你 腿软了。然后叫了辆出租车，起步价是20铢的时候，司机下车是找我拿了我100铢，不找给我钱。 为什么？ 这个不好， 他确实有这个问题。他的出租如果说是 不是 他可能是看游客，也确实有这个问题， 啊， 所以说你如果在泰国打出租的时候 备好零钱， 建议伸手 伸 就是在路边伸手打车，不要找那些停在路边上的车 啊， 就是正规的车是吗？ 其实他都是正规的。 突突啊，你说的是 没有 出租车， 出租车是有这个问题，他的打表什么的都，反正我是遇到过， 他会是有这样的， 就是乱开价， 乱开价，尤其是泰国这个，你从机场出来的时候，他会跟你说， 从机场就开始了， 他监管这方面不是很严，对， 所以说。你如果说是可以，最好的就是你在路边想打车，不要看在路边停了出租车，你开门就上， 好， 那样很容易被宰， 是吧？提醒大家。 对， 哎，不知道能不能用滴滴？ Uber 啥的能不能用吗？ 对，Uber 应该 可以， 在国外 有叫 Grab 还是叫什么的，那个可以叫车的。 虽然那个物价不是那么的贵，但是你要是讹我们也不开心， 对 吧？对 呀， 从下飞机一开始。出租车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最先映入你眼帘的一个东西和参照物， 对对对， 如果它好的话你心情会好，一上车脏了吧唧，然后不安，是吧，就不好， 乱开价，这个就大家都从一开始就会， 你们俩觉得你是什么时候去的那一年？ 我是2012年， 已经6年过去了。 对对对， 你觉得出租车里边干净吗？就是 出租车其实里面还好。 现在你就那还行，那就行，那还行。 出租车很好看，粉色的 啊，现在是粉色的， 有粉色的。 对，我去的那时候还没有呢，就是那时候只是普通的出租车，但是干净还是 很 干净的。 对。 个人感觉曼谷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大都市，对吧？因为我们那次有朋友来说曼谷嘛，到夜晚的曼谷，当那个灯亮起的时候，高楼大厦觉得超级现代化， 对，不输纽约， 对吧？这种感觉， 它的暹罗那边被号称为曼谷曼哈顿嘛， 你看 暹罗那边 曼哈顿， 对，它 的 暹罗那边你买东西像暹罗市场、 啊、 暹罗广场、 啊、 然后它现在有一个叫 Discovery 的商场， 有 Discovery 大牌都可以在那买、哦、然后在那边的话还有一些小店， 超现代化， 对，比较现代化，然后像一些年轻的牌子、 嗯、 其实曼谷它自己的设计师，很多小众设计师的衣服很好看、 啊、 也很实际， 也不会撞衫、 嗯、 我觉得那挺好的，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可以去曼谷买买买， 对、 嗯、都是夏装吗还是都 有？对，全都是 夏 装， 肯定是。 它有优衣库，很奇怪，也会卖棉服，我也 不明白它会卖给谁， 棉服 卖给游客呀对， 价格都是一样的，全世界 对对对， 售价 是的 啊。哎，你刚才说那个高级的商场林立的那块买，比如说一些国际大牌子，有价格优势吗？你觉得？ 我觉得，除非是你买泰国本地的牌子， 嗯， 然后是其他的大牌，真的是一点优势都没 有。泰国本地都有什么牌子？了解的出、 哦、 出名的？ 我觉得就是泰国，你一定要是肯定是老调常谈去 Boots， 是要买那些药，就是药品 啊，药品哦哦， 对。然后像什么驱蚊水啊，这些啊， 伤筋动骨的活血水， 对对对， 但这些就是小超市就能搞定了， 对，小超市这些都可以搞定。 是的， 然后可能泰国有一些化妆品， 嗯， 泰国那个眉笔啊， 对对对， 三合一眉笔一定要买， 啊、那个 三合一眉笔， 是的， 对，他那个泰国一些小的化妆品其实是还是可以的、 嗯， 当地都是不错的哈， 当地其实还可以的， 嗯、 我觉得， 对，其实，在当地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它都有一些本国的东西， 特色的， 然后它是不做出口的，然后你只有 在 当地 对 才能买， 对， 就前几天我去日本买了一个他们当地推荐的，哇，真的是超好用， 是什么东西？ 叫做 Lucky Queen。 Lucky Queen 幸运皇后、 哦、 然后它是、 这个、 对，但是它就是 涂脸的， 对 啊，涂脸的 眼霜， 有一些是这样的、 啊、对， 哦，不错不错， 然后它的那些像是、 嗯、 我喜欢买衣服啊什么的 啊、 嗯，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它的那些设计啊什么的，它用料其实因为热嘛，它很多都是棉的 啊， 棉质的、 嗯、 但是设计感还是挺强的， 哦， 对，价钱也不贵，买了两条裙子合人民币才花了不到300多块钱吧， 便宜， 真的很 便 便宜 的， 就是他们也有一个商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暹罗广场那时候、应该是暹罗广场附近一个商场，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也有很多本土的品牌、 嗯、 设计真的特别好看，而且还便宜，真的是便宜， 对对对、 嗯、 对，他有什么很多的像商业中心啊、 嗯、 梅兰河大排档啊， 对对对， 哎，你在机场吃过饭吗？ 吃过， 怎么样，你觉得在曼谷机场、 我还是建议在那个城里吃完了再去机场吧。 是吗？ 对，城里路边摊你随便吃，是什么烤肉串啊，十铢一个呀什么的，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吃。 十铢一个，2块钱一根。 对，它肉串很好吃，就是我基本上到 猪肉串。 猪肉串 ，OK， 嗯， 是的，东南亚的烤猪肉串是一绝，我觉得、嗯。 然后你吃完那个，然后再买一袋水果，一边走一边吃，哇，绝了！ 哎呦， 太爽了， 对， 太爽了， 嗯。但有一件事儿是这一次我们发现的，之前一直有知道，但是没想到它真的会实现。是，泰国很有名的是榴莲。金枕头榴莲、 嗯、 哦，金枕头榴莲， 对、 嗯， 然后它的金枕就是那个榴莲那个味道，大家都知道，反正就是有一点吧，对、嗯，喜欢是真爱，我是真爱， 你真爱哦， 对，然后，但是泰国酒店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让带酒。 你如果把榴莲带到酒店是会被罚款的、 哦、不让进去吃， 对、 他那个榴莲你可以带到大堂，我记得我的那个 你不可以带到房间的， 对，你不能带到房间，你在大堂吃完你再走， 对，大他房间里的话，这一次因为我们住的还是 Radisson 嘛，就是他当时就是 check 就是退房的时候，我同事他买的榴莲进的房间，然后直接说你房间打扫那个时候就发现有味道 啊，有味道， 这个对不起， 罚款， 嗯， 贵吗？ 200人民币吧，合下来我记得好像是1000泰铢左右， 200， 对，200人民币，1000。我见过1000泰铢的，有见过1500泰铢的、 哦、 就各个酒店可能价钱不一样，但是他是真的会罚、 嗯、 然后当时跟泰国那个酒店的人聊了，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在泰国是一个很 common sense， 就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点、 嗯、 大家都知道、 哦、 你们就是尽量是都知道一下就好， 好嘞好嘞好嘞、 嗯、不要带榴 莲 进房间， 不能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是的， 对，会被罚钱， 嗯，除了榴莲都可以带， 榴莲其他的也没什么味道了，山竹啊什么这些的， 对啊 对 啊， 然后榴莲你就在外边吃吧，几个人分一个榴莲很快的， 对 对， 哦，这个榴莲在泰国的价格也挺亲切的哈，好的榴莲在中国卖很贵的、 嗯、 对对对对， 金枕头、 嗯、 金枕头泰国榴莲我记得我们买的 就是那个它会有街市上会有小贩， 是的，就一份一份的、那个、 包好了给你， 对， 那个好像是六十泰铢一小盒。 嗯，我也吃过榴莲，其实我不是很 对， 不是讨厌的，不，我不讨厌那个味道，挺好吃的， 对对对对 挺好吃的。 对，我是 甜臭。 对对 对， 是不是甜臭吗？ 闻着臭，吃着就甜了， 甜甜的， 吃着没有臭味。 甜甜的， 对对对，甜臭嘛，闻臭吃甜， 对对对， 挺好的。 太爽了。 方方面面的泰国，每个人去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对， 但是总体咱们总结一下，道道就是好玩、好吃、不贵。 对， 就这些，对吧？ 对， 你就这些东西嘛，对吧？ 真的，它的就最吸引人的是它的空气也好。而且节奏很慢， 是节奏没有这么冲， 你真的是就是可以去那儿去放松、然后能够安下心来去看一看周围。在我们这样的大城市里，你每天都是来回匆匆，就街边有什么又新开了哪家小店你可能都不知道。 泰国那 边三个月之后也许会黄了呢， 是的， 都有可能。 太快了， 太快了。然后那边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带父母去也好，带孩子去也好，都有各自玩的地方。 嗯， 然后年轻的现在那边有很多打卡的 ins， 就是 ins 风的红店、咖啡店， 是吗？是吗？ 对，现在它有一个很 求推荐， 就在曼谷是吗？ 在曼谷其实有很多 哦 ，ins 风，我找找。 找一下，他那边有很多。其实现在他酒店其实就如果是一个人去，他有一些叫，One Day Bangkok， 好像是这个叫这个名字，是一个 一日曼谷是吗？ 对，他的那个酒店，他的设计都是那种工业化的风格。 哎呀妈呀，工厂风 好 啊！ 如果说带父母的话，可能是你要注意一些好一点的其他类的。当然自己去这些就非常好了，我觉得。 对， 是的，是的。 老说呀，带着家人出去玩，和跟朋友出去玩，和一个人出去玩，那感觉太不一样了。 对呀、 我好久没有一个人出去玩了。 你也出不去， 出不去、对，所以说就是趁着自己可以一个人走一走的时候呢，以自己的方式浏览这个世界，还是挺奢侈的一种打开方式啊。 对对对对， 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啊。时间差不多了啊，谢谢今天的吴昊， 谢谢 昊， 再去的时候再玩了啊。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泰国离我们不远，到达方式又很简单啊， 赶紧去吧， 风情万种的 啊哈， 赶紧去吧啊，周头带你去啊，好的好的啊，好哎。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他心系群众，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他忘我工作，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廖俊波，